谁呀、啊？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在清明节的小长假里啊，我们在开心茶馆节目中呢，为您准备了一组缅怀我们的革命先烈题材的红色经典作品。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一段北京琴书作品，这是琴书泰斗关学曾先生啊，上个世纪中叶表演的歌颂我们的革命前辈王若飞同志的一段北京琴书作品，王若飞在狱中。 片苦海，民不聊生啊，期盼望摆脱黑暗，能找到了光明。1921年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就展开了斗争，到处里都燃烧起来革命烈火呀，共产党员带头做先锋，怕那敌人的残酷和法庭上的考验啊，我来唱一回王若飞在狱中啊。 王若飞在狱中是个革命历史故事，故事发生在1931年，正是反动当权，党领导着全国人民闹革命，王若飞接到了党给的任务，开辟陕甘宁绥一带武装斗争。若飞同志35岁，是贵州安顺县人，身体很健康，留着背头，穿一身灰色西装，化名叫黄静斋，以客商办货为名，住在内蒙古包头泰安客栈，其实呢是陕甘宁绥一带武装斗争的领导人。凡是到泰安客栈来找若飞同志交易的人，都是这一带的革命领导同志，以谈生意为名，在泰安客栈秘密会议，传达党的指示，布置工作，分配任务等等。经过一段短短的时间，把这一带工作搞得有很大成绩，武装力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最使若飞同志不放心的就是宁夏的工作，别处都有汇报，就是宁夏一直没有消息。这一天正是10月20号，若飞同志决定明天启程，亲自到宁夏去一趟。就在当天晚上，若飞同志又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乌兰夫同志来的。喂，你是黄经理吗？啊，是我呀。哦，黄经理，我这里有一笔生意想和你谈谈价钱，请你明天早晨务必等我一下好吗？意思就是说有件工作明天早晨要跟你商量商量。若飞同志一想，明天我要到宁夏去， 谈完了工作再走也不晚。好，可以可以，明天早晨我一定等你。挂上电话以后，若飞同志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就做开了明天到宁夏去的准备工作。工作上细心谨慎的王若飞决定明天到宁夏去走一回，在房中整理文件做准备。外面是日落西山，天已黑，直到夜内12点，那钟声儿交催，若飞同志还在紧张的工作，在灯下把笔挥，忽听得有犬咬的声音，不住嘴呀，但是乡里很远，声音微，哪知道是越来越近，这犬声不退，不多时就传到了旅店的周围。王若飞心里说，这声音不对，机警的站起身来，轻轻把门推，仔细的听了听南，又听了听北，这四面里都有声音，这八成是受了包围。别忙，听听再做肯定，这是不是白费？正思想，听客栈的大门是连踹带锤，客栈老板和伙计们都刚刚入睡，从被窝里是迷迷糊糊的问了一声谁，外面说快开门，少把话费，误了时间，人要是跑了可叫你们往回追。若非一听这肯定是敌人，特务便衣队来的目的占90%是逮捕我王若飞，他急忙抽身关门，就回转了房间内，心里想绝不叫革命工作吃了敌人的亏，想至此打开了皮包，就开开了柜，拿出来那秘密文件，在地下就放了一堆，划着了一根火柴，忙烧毁呀！一眨眼，这些文件就化成了一堆灰呀。若飞同志意识到敌人是来逮捕自己，已经受了包围，退是退不了了，只有收回了文件，心里才感觉踏实， 即便自己被逮捕，革命也不会受到更大的损失。找了一根棍儿，似无其事的蹲在火的旁边，来回拨了那没烧完的纸边和纸尖，就连文件的一点纸毛也不叫敌人得去。咔嚓一声，有人把门踹开了。黄敬斋，不许动。谁呀？来的正是敌人。因为敌人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非常感觉头痛，不是这里群众抗捐抗税，就是那里的武器被共产党给夺走了。三天两头或者是一天几次总是有事，确实感觉惶恐不安。敌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势力，便派出了大批的特务便衣，到处搜查捉捕共产党人。其实真正的共产党员很少被他们捉到，捉来的都是跟他们有些私仇的人呢，或者是要说没给的人呢，抓来顶差事。可是这次敌人得到个密报，说泰安客栈住的黄敬斋是个大共产党。狡猾的敌人得到密报以后，可并没有当时下手，又派出特务便衣到泰安客栈附近周围监视，想找出更多的线索，可以更多的捉捕共产党人。由于若飞同志的工作谨慎，一连几天敌人也没找到其他线索，所以后来敌人决定先逮捕黄敬斋，然后再从黄敬斋的手里和嘴里用严刑逼供揪出所有的共产党员。敌人打好了如意算盘，就在今天晚上派特务崔四带了十几名便衣就奔泰安客栈来了。刚来到泰安客栈，他把房前房后房左房右都布置好了人才过来叫门。等客栈老板和伙计们问了半天谁起来穿衣服出来开门，就在这么个功夫，若飞同志那就把文件给烧了。崔四进了大门，问伙计黄敬斋住在哪屋，伙计指着他就是着着灯的那个房间。崔四把院子里又布置好了人，只带了四名便衣，直接就奔若飞同志的房间来了，咔嚓一脚就把门给踢了。见屋中地下蹲着个人，准知道是黄敬斋，所以喊了声黄敬斋不许动，这就把刚才那个茬接上了。若飞同志连头全没回，心里说果然不出我所料，又看了看文件，已经完全化为灰烬。什么全不怕了，不慌不忙，很稳重地站了起来。借着灯光一看，外面进来的是五个特务，一个个都是短衣襟小打扮，手里端着手枪，中间为首的是个细高挑，长了个老了不疼舅舅怪的模样，枣胡的脑袋，两头尖，高颧骨别太阳，嘬腮巴，两道斗鸡眉，一双母狗眼儿，蒜头鼻子，薄片嘴，一嘴的碎芝麻牙，两个山峰耳朵，挺长的脖子，还是大棵了树，这棵了树好像跟脖子要比赛。前边是鸡胸脯，后边是大水蛇腰，底下是挺长挺长的两条仙猴腿，说话还是唐嗓，叽溜叽溜的，手里端着手枪。若飞说你们干什么，崔四说甭废话，把手抬起来，先搜搜他的身上。若飞同志一听敌人要搜身，猛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大事，哎呦，在内衣兜里还藏着一张所有同志们的化名的名单，坏了，想烧毁是来不及了，掏出来把它撕掉，不成，撕得多碎也会被敌人得去，一块一块把它对起来的，岂不是等于没撕一样？ 这对革命的损失可就太大了。一刹那间心里打了好几个转，猛然眼珠一动，计上心头，有嘞，就这么办。若非同志把主意拿定，这个时候敌人过来就要搜。若非同志用两只手把敌人往外一推，慢点，你们不是要搜查吗？好，等我把衣服脱了，你们随便搜。说着话就解纽扣，趁着解纽扣的机会，冷不防从内衣兜里就把名单抽了出来，嘁哧咔嚓，很迅速的揉成了一团，噗，扔到嘴里去了，咔哧咔哧，用力就嚼。这下可把敌人给急坏了，嗨，吐出来，不许吃。光是瞪着眼瞎炸，谁也没敢过去。因为什么呢？因为敌人来的时候全知道今天要逮捕个大共产党，心里全害得七分怕，想这趟差事不定死活呢，所以在现场上谁也没敢忘过七分，可把崔四给气坏了，混蛋，抢过来。这几个特务一听也不敢愣着了，得嘞，豁出去了，像热狗扑食一样才冲过来了。 那崔四两眼一瞪，把话发，你们他妈的不过去抢还打是什么？那特务们慌里慌张，倒是真听话，直扑奔了王若飞，是伸手就抓，揪住了若飞的胳膊，是连虎带虾。那崔四过来下毒手，他就把脖子掐，说黄金斋快吐出来，可别等我开枪打，要不然我二拇指一动就送你回老家。若非同志闻听是丝毫也不害怕，可是脖子被敌人掐的眼睛里直冒金花，心里说这名单是光柱大，就是死也不能叫敌人夺走了他，绝对不能吐，可咽又咽不下，只好用力就紧紧咬着牙，又一想不摆脱开敌人，这名单难交换，只要是销毁了名单，那敌人就刚抓下。想至此，照对面的崔四是抡拳就打，啪嚓一声正打在左腮，震动了左槽牙，这一下就活动了仨，疼的他直叫妈。这小子脸摘了，差点没躺下，脖子他可掐不住了，他不能不把手撒。前面的敌人算摆脱开了，这旁边还有俩，紧跟着找左右的敌人又两个满脸花，趁此时机嘴里紧嚼，但很难咽下，因为名单是到临纸，一时也嚼不烂它，有一半 咽下了咽喉，有一半还没嚼花。那敌人二次扑上，他又来把脖子掐。王若飞力敌五人，是很难招架。一霎时，喉咙被掐破，热血染红了牙。他不管那敌人有多么毒辣，是连推带闪，是努力的挣扎。得机会嘴里就嚼，是得手就打。那崔四高声喝喊，揪住了他。为什么崔四他不敢开枪打呢？因为他们上司有话说，不准伤害他，还指望从他的口中要出了实话。这是个天大的功劳，准伤官把财发，因此他们不敢开枪，可挨了不少的打。那特务们敢揪着若飞，那岂不是白搭？ 时间的关系啊，关学曾先生演唱的这段《北京琴书》，王若飞在狱中，我们第一时段呢，只能先请您欣赏到这里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继续欣赏关老的精彩演唱。 这泼猴 天天上蹿下跳忙装修，真快成泼猴了。可惜我不是大圣， 让我来点化你吧。4006068866，找全包员。 全包员能省事吗？ 全场999每平米一价全包员，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 能省心吗？ 火眼金睛甄选超一线环保大牌建材，标准化精细施工，手机实时指控。 最关键是能省钱吗？ 哎，你是问题猴吗？全包员自带高性价比 DNA， 省的那个多呀，包的那个全呐、啊，能让你瞬间省上天的感觉，你的筋斗云都望尘莫及，俺老孙去也。哎，4006068866，先打电话问地址啊！ 记住啦， 想见店内活动。我剩下了， 剩下还这么开心，心真大。 我说我的装修预算剩下了， 你该不会也是找了 全包员？ 你也全包员装的家？ 一哥们在他家装两套了，正跟我极力推荐呢。 装吧，不错，比我的预算省不少呢。999一平米，啥都不用操心了。80平米的房子才8万。 一个说好不算好，俩都推荐，我得问问去。 快打4006068866吧，良心推荐啊。 得嘞，4006068866，这就打。 想见店内活动。 联通冰淇淋套餐每月99元，北京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 对，五环外 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 没到六环呐、啊！我刚打4006068866，直接人肉导航全包圆， 全包圆真贴心 啊！999一平米，不止装修，家具、窗帘、灯具都包圆了，还送电器。 我算了，咱家80平8万就够了。 别美了，前面就到了。 我的天哪，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详见店内活动。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 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 www.bjiff.com。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唱歌正好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还是赶紧啊，接着请上秦树泰斗，咱们北京的曲艺前辈名家关学曾先生，为我们接着演唱北京琴书《王若飞在狱中》。 王若飞到底把名单是完全给搅花，乱指你加血染，天大的本事也难把名字查。 若非同志一想，名单已经嚼烂了，敌人要的就是他，干脆给他们。想到这儿，上下嘴唇一并，小肚子用足了劲，照定对面敌人崔四的脸上，像漱口一样噗就喷出去了。你们不是要这个吗？给你们了。 那特务们一个个都如呆如傻呀，那崔四闹这么一脸，而这小子他也没擦，这个模样跟长赖的狗是分毫都不差，又好像长一身红豆的癞蛤蟆呀。 崔四闹这么一脸这份寒碜，可是他倒高了兴了。哎，来呀，把他抠下来存在一块儿。旁边有个特务说，全成了烂泥了，您还抠它干什么呀？崔四说，什么烂泥儿？烂泥儿也要抠？是。过了一个特务，由他脸上一点一点就给往下抠，连脸上带身上半天抠了这么一小撮，交给了崔四。崔四接过来还当宝贝一样，很仔细地放在手绢里头，慢慢地收在了兜里。这小子妄想把这烂纸泥儿对起来交上去，勤工受赏，一边往兜里收一边问黄金斋，你嚼的这是什么东西？若非说，既然嚼嘛，就是很重要的东西。崔四说，好，姓黄的你好厉害，咱马路上看书走着瞧，倒看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你把这个东西给嚼了，到时候我叫你亲口往外说，把它捆上。旁边这几个特务是七手八脚就把王若飞上了榜。 房客都被惊醒，谁都没敢摔你，有的在交头接耳，有的在打闷雷。这个说不知道因为什么要绑走黄掌柜，那个说准是要摔的，这简直是一帮贼。这个说贼还好点呢，干脆是一帮土匪。那个说咱们也得留点神呢，这不定还得绑谁。巧阳啊，店里的房客是七言八嘴呀，我再表那特务头子大老崔，吩咐上搜索他的房间，翻箱倒倒柜，一霎时把这屋里给翻腾了，就乱成了一堆。翻了半天是毫无所得，可并没白手来，把那些零零碎碎是总往兜里塞。崔四说好了，带走吧，别再把时间费了，你们两个留在店里，也甭管他是谁，只要是来找黄金斋的，发现就逮。这一句话提醒了若飞，可发愁着了眉，俺想到和乌兰夫同志今晚定的约会，明天早晨他准来找我，恐怕他难突围。王若飞怅然忧虑，是没家防备，那特务们在后边是往外猛一推。这一回若非被捕，给带回了特务队，连夜审讯，狱中的斗争，您请听下一回呀。 王若飞在狱中，这是北京琴书在新时期的一段中长篇的作品。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第一回，下边啊，我们请关老为我们继续带来这段琴书作品的第二回。 先把若飞的绑绳给撤去，砸上了脚镣，要连夜把口供逼。有两个特务把若飞带进临时审讯室，这屋里是新刷的墙，倒是挺整齐，在当中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靠背椅，桌子里面有两个人坐得稳稳的，一个是50多岁，手里提着笔，戴着眼镜，身穿长袍，有两撇儿小胡须；一个是30多岁，那脑袋都发了绿，猛一看像个没手套的，青眼儿里。 原来是一个审讯官，一个律师，在桌前有两个伪警站立在东西。王若飞来至桌前，是挺身而立呀。那审讯官未从开口，先笑嘻嘻呀。 审讯官三十多岁，穿一身米色西装。您别看岁数不大，大烟瘾可不小。奉了他们局长的指示，要连夜审讯黄敬斋，目的是向黄敬斋要出所有的共产党员。接到指示以后，先过足了大烟瘾，然后到临时审讯室专专等候审讯黄敬斋。这个时候，那两个特务已经把黄敬斋带到了桌前。见黄敬斋三十多岁，穿一身灰色西装，头发有点乱蓬蓬的，往桌前一站，带有一种正气。审讯官是先呲牙后说话：“你是黄敬斋先生吗？”“嗯。”“哦，黄先生，请坐。” 左飞同志在桌前一把椅子上落了座。 审讯官说：“黄先生，你的事我们已经都知道了。”“ 好啊，知道了很好，只要是做光明正大的事，就不怕被人知道。”“ 是啊，你是从国外回来，骑着骆驼经过内蒙古草原，先去的龟绥，后到的包头，在这一带进行活动，你还是个大共产党，对吗？” 若非同志一听，心里说：“敌人不但知道了自己的身份，而且连底细都知道了，这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是承认还是不承认？”“ 嗯，身份已经暴露，不如就承认了自己的政治面目，狠狠地打击敌人，然后从容就义，这样对党更为有利。”“ 对， 不错，我是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审讯官一听，怎么着，承认了？嘿，他心里可高兴的不得了啊。做了一个梦，我自己全挺纳闷，我梦见掉臭沟里，弄这一身泥儿，我说我要倒霉，这是走背字儿。我太太说这是有才，哎，还是真不灵儿。吃凉的有房顶，能掉凉粉儿。财神爷打着灯笼，他自己 就找上了门儿。他越想越高兴，乐得他并不上座儿。王先生，好好好，您真是个痛快人儿，我就爱交这样的朋友，有一句说一句儿，这才叫光棍，不吃眼前亏。索性您就由头说到了底儿。 索性您就痛痛快快的讲吧。若非同志一听是非常气愤，不由得呵呵一阵冷笑。蠢东西，你是不是想知道我们同志的名字啊？是啊，想知道是想知道，咱别蠢东西啊，有话还是好说嘛。告诉你，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凡是受压迫受报销的人都是我们的同志。哎，我没问你这些，我问的是共产党。你想知道共产党员的名字啊？是啊，妄想。你们就死了这颗心吧，什么时候也不会说出来。沈兄官一听猴吃芥末，翻白眼了。刚才挺痛快，怎么这么会儿又拧了？得嘞，软的不成咱使使硬的。黄敬斋，你说也好你不说也好，我们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过不了一天把包头城里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捉了，叫你看看。若非同志一听又是一阵冷笑。说说当然是可以，肯定的说你们办不到，你们只能抓住我一个，以后你们就等着来抓吧。这一句话把沈兄光给吓了一跳。嘿，这话茬好硬啊。黄敬斋，你可不要胡说，招了对你有很大好处，不招可是对你自己不利。若非同志一听又乐，哼，我的看法完全和你相反，我看不招倒是对我们很有好处，招了才是对我们不利。可是我又想，不招可又对你们不利，最后我想还是对你们不利的好。沈兄官一听，嘿，两眼发直，他是半天没话。 沈兄官无计可施，黄敬斋是绝对不肯招，无奈何说，黄敬斋你别跟我来这一套，你这样随便顶撞，明明是把我小瞧，没时间跟你废话，我给你两条道，一条生一条死，由你自己挑。你如果要招，我把你的生命保啊，还保你升官发财，转眼就成为富豪，想不尽的富贵，用不尽的财宝。你如果要 死啊，那你就甭招。时间给你一天，要仔细考虑好，要赶快拿个主意，选出路一条。王若飞闻听十分气恼啊，我早就选择好了，不用你花心操。刀子倒从我那点里抠掉了，这就是我选择好一听得满完，心里说，我说做梦掉臭沟里是倒霉，不是太太非说有才，这有他妈棺材。若飞同志紧跟着又盯了一句，现在我就选择好了，你们做决定吧。这句话把沈雄光给盯得连词儿都没了。这个他是你先不要忙，还是好好再想一想，我不是已经跟你说了吗？最迟咱们到明天晚上，愿生愿死你最后再拿个主意啊。来呀，先把他给掐起来。说完话这小子就溜了。那两个围警过来就要揪，若非说慢着，我自己会走。说完话站起身来，哗楞楞哗楞楞往外就走。那两个围警端着大枪在旁边跟着，压着若飞往后过了两层院子，就来到了监牢。这监牢是非常简陋，是一排一排的房子，把王若飞给压到了第三排房。有一个围警跑过去，先把铁牢门打开，把王若飞放进去，嘎嘣哗楞又把铁牢门给锁了，在门外留下了一个围警专装看守不提。我单说若飞同志进入牢房一看，是黑暗暗赫惨惨，扛着脚镣迈步往里，是轻轻一动。 好，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啊，关学曾先生演唱的这段《北京琴书》《王若飞在狱中》，我们今天呢在开心茶馆节目里就先和您一起分享到这里了。明天我们再继续欣赏这段新时期《北京琴书》中篇作品接下来的部分，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6 兆赫。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into a church, I pass along the way. Well, I got down on my